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波长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 AM 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刘腾。 哎，今天又到了这个周一哈，周一是一个很痛苦的日子， 对， 对不对？ 就是周一很漫长，这一周很漫长啊。 对，辛苦的一周要到了，但是没有关系，982活力榜每天下午5点到6点在FM 98.2和 FM 927千赫在陪伴着您，而且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去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也包括我们的微 信 的公 众号982魔力工厂，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是和体育有关的。 对，我的弱项 啊，其实也不算我的长项，因为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平时运动或者是平时在工作当中很少去碰触的这么一个项目。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项目不仅是对于你来说，可能对于很多就是尤其是国内的很多体育爱好者来讲，这一个项目都不是那种非常火非常热的项目。可能近几年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但是好像前几年的话去玩这个项目的人确实很少。 对，说的这个项目是什么呢？就是拳击啊。 对， 我们知道前两天呢，这个邹市明也是中国的这个世界拳王，刚刚在上海进行了一场比赛。而在那场比赛当中呢，邹市明是应该说运气稍微也差了一些，最后呢是在第11局呢是被对手击败，然后所以痛失了这个世界拳王的金腰带。其实我们可以先通过这个比赛的一些画面啊，来看一看邹市明在那天比赛的一些表现。 是的，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我首先感谢你们， 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给您带来本场比赛转播。今天是邹市明啊，首次在家乡父老面前，上海东方体育的登场。对，你看刚才这个漂亮，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这样一个比中线距离稍稍再远那么一点点的一个距离上， 太恐怖了，骂惨了。 能空了啊，就是您这个体能上有点问题了。他现在这个右侧眼角不开口了吗？刚才这个血流也是有流的， 加剧了。 对， 因为他不断的在挨拳嘛，在这个过程当中，裁判刚才要给他处理一下。现场的运监督要上来了。哦，雷东，雷东这个小子比刚才大了。 在第二个回合半段当中领先，后来突然对方打着他一拳， 对， 哎，对，一边走一边打， 对， 对， 对方， 哎，对了，挂了，对了，这就是前手点。 当然，这种前提是要确保自己的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对。而且周世明还真不能跟他这样， 手还是要拿高一点，还有一分钟的， 打不动就抱着他， 对，贴一下，贴一下，抱一下，体能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被毒疤了， 对。 哎呀 ！TKO 获胜。 刚我们收看到的就是邹市民在今年的这个应该是 WBO 这个拳赛当中卫冕他的金腰带失利的一场比赛。 对，其实他在步入职业拳坛之后的这个表现还是一直都非常不错的。 对，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基本上也都能够把这个比赛给拿下来。 对，没错，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哎呀，虽然我不懂拳击吧，但是每次看到这个拳击比赛的时候都是会为场上的两位选手捏一把冷汗，因为我觉得真的实在是一个竞技性太强，而且很容易受伤的一个运动吧，应该是。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特写啊，就是当时这个日本的他这个拳手在一个这个角落里面，正好他就是停在那儿，然后当时呢这个眼角啊就流血了，那个特写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就看着，就像我们这种女生来看这种拳赛的话，虽然是会感觉很燃啊什么之类，但其实还是不太能一直看下去的。尤其是我们在看到这个网上现在有这个视频，是邹市明在输掉这场比赛以后，他的老婆一直在现场的下面为他呐喊，包括邹市明在最后在说一些获奖感言的时候，他老婆也是就哭着出现在他旁边。 对， 对， 就是在步入职业拳坛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邹市明的妻子，其实呢，在整个他的这个职业拳坛的生涯过程当中，是一直在陪伴他。 对， 而且呢，很多时候是有这种对外的这种表达，包括站在很公开的这种场合，比如说发布会啊，然后去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想法表达给大众。我觉得他的这个妻子，因为原来也是同行嘛， 对对对， 以前也是一个主持人，对，所以在这种对外的时候肯定是非常能说了。 对，而且他就好像邹市明的一个对外的这个代理人或者宣传经纪人之类的这种角色。 对 对，可以说又主内又主外。 哎，对，就是又是贤内助啊，又能够在事业上去帮助一下邹市明。当然了，我们可以来好好看一看在那天比赛结束之后，他的妻子冉莹莹当时说了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发言还是挺霸气的，就是有一点这种巾帼英雄的感觉啊。 对，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去了解一下在这个邹市明拳王背后的女人。 来自夏普、卡拉堡、安踏，我们紧密围绕在全盟中华身边的这些品牌好友。再一次呢，我要感谢所有的来自我们 WBO 官方的官员们 ，Mr. Leon and all the officials from PBC。最后呢，我还要感谢今天现场所有的来宾，还有我亲密 而又熟悉的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你们来到美丽的上海，国际大都市上海。1920年开始，拳击第一次登陆中国就是在上海，而如今我们也相信全盟中华也会在上海起航，驶向世界。我想呢，今天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好朋友，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无论是公开的场合还是私下的会面，我有一个身份，我是邹市明先生的妻子，我为这个身份感到骄傲、自豪也幸福。但是今天我多了一个兴奋，多了一个身份，而我也非常荣幸成为了全盟中华的联合创始人以及邹轩体育的 CEO。 而至此，作为拳击的推广人，作为推动中国体育精神的这样一个使者，我相信今天我们将同 WBO 一起共同来见证，一起来发声。我是冉莹莹，我为这一次邹轩体育以及全盟中华和 WBO 的合作而发声。在这一次呢， WBO 和邹轩体育将共同见证 WBO 世界冠军邹市明先生和日本选手木村翔先生这一次的卫冕大战。而与此同时，邹轩体育呢，立足于要创作更多的这样一种机会，让我们年轻的中国选手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啊，走出世界，让更多的世界的这个友人看到我们中国人在拳击这项运动当中，我们所做出的努力，我们的精神的运动的状态和我们的精神面貌。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邹市明的妻子，应该叫冉莹莹，这么样一个段，应该是在赛前的讲话。 对，其实还是能够看出来，你看非常大气啊，首先非常大气，而且呢，这个应该说谈吐啊，也能看出来，原先在他工作岗位上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位主持人。 对，没错。那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去在看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这个综艺节目其实是围绕着这个冉莹莹作为这个综艺节目的主角，是讲妈妈的。在其中我就看到有一段画面，就是邹市明在让他的大儿子轩轩去跟一个比他应该要大4岁的男孩，两个人在拳击台上在比赛的时候，就是一直轩轩因为轩轩他本身很小，就一直在处于劣势，而且最后被打的就是鼻子都流血了。然后冉莹莹其实他就是在旁边看着看着，他已经马上就快哭了。我记得当时在节目当中是有一段对冉莹的采访，他是说他已经看了丈夫在拳台上被打了这么多年，但是她真的不忍心再去看她的儿子继续像她的老公一样去受这种皮肉伤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她作为这个邹市明的妻子，她也确实是忍了很多，然后包括她的这个心情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是一般的妻子去不能去比的。包括她的心态，她在她的场下去看她的老公在场上流血流汗这样，我觉得真的要给她点一个赞。 其实你看啊，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如果换作你是冉莹莹的话，你的丈夫在这个拳台上跟人博弈，当然了邹市明本身拳技呢是非常的厉害的， 对， 可是毕竟岁月不饶人嘛，已经36岁了。那么这样的一场举世瞩目的一个拳王的争霸赛，那么可能确实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的同时呢，因为年纪上的这个差距，再加上我们都知道，其实邹市明他本身他在这段时间可能会安排很多商业活动啊，包 括 一些对节目的这种录制，那可能他在体能上就会受到影响，就是他不会去为这场比赛然后准备很长的这个时间。其实这个节奏和一个职业选手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当然其他的一些知名的拳手他们可能也会安排很多事情要去做，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作为妻子在台下观战，丈夫在台上和别人，我们说叫打拳击， 对， 当然也可以叫打擂吧，对吧？这个擂台呢是拳，对，是拳王设下来的，然后那么挑战者要来挑战他，然后并且挑战他的这个金腰带的这个资格。可是我们知道，作为妻子在台下看着他 被别人打， 嗯 嗯， 那一刻我觉得确实是很戳心， 是心里肯定会很难受。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拳击运动员的妻子，她应该也能明白这个其中的厉害，就是她也明白说，我的老公是就专业干这个的，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流血流汗的这些事情。那我记得之前在某一档节目当中，冉莹也是在教育他家的两个孩子的时候就说你不能这么浪费，说家里的钱都是你爸爸一拳一拳打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夫妻两个人其实对孩子的教育也是特别好的。那一会儿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聊一下他们对这两个孩子萱萱和浩浩的教育。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问题我没有说完啊，就是说了那么多的这个赘述对，然后我就是想问，如果啊，比如说，刚才不是说了吗？假设你是冉莹莹，然后呢，对， 好荣幸， 对，然后呢，你会让你的两个孩子子承父业吗？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 你也不会， 因为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再去承受第二份这种，包括他有两个孩子嘛，承受第二份、第三份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的孩子非常喜欢拳击的话，就是像邹市明一样那种，就是拳击就拿拳击当饭吃了，一天不打拳就浑身难受那种，我也会尊重他的选择。但如果说在孩子自己还没有形成这个准确的价值观之前，我还是会尽量不要让他去走上这个职业拳手的道路。 当然了，我们知道其实拳击这个项目啊，它跟其他的奥运会项目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 因为在奥运会上呢，一般的这个参加的这个选手可以叫专业选手，但是他不是职业选手。那么职业选手呢，现在还就是职业的这个拳手还没有办法去正式参加奥运会的这个比赛。 对， 而且奥运会和这个职业拳坛的这个比赛的赛制也不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在奥运会上的这个比赛实际上是以按分来计的，就是比如说打到哪一个点上可能会给你一分这样。但是在职业拳坛主要还是要去看 KO 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击倒对方的这么一个状况，包括说击打率和这个击打数啊，就是点数。有的人就比如说 好专业啊， 对，12局的时候比如说两个人还都站在拳台上，那么没有问题，就看点数，也就是说谁的这个有效击打数是多于对方的，那么以这个来去区分两个人的这个胜负。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来简单的去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邹市明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因为他是完全是从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这个拳手，然后拿到奥运会世锦赛的冠军之后，慢慢一步一步走向了职业拳坛。其实这中间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辛酸，就像刚才思农所说的，就是他真的是一拳一拳把他这个家啊给打出来的，对吧？来看一看这个片子， 来看一下邹市明的职业生涯回顾。现在正在广播当中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的各位听众，如果没有办法收看到这个画面的话，我们两个人也可以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现在视频当中在放的是这个邹市明历届的这个应该算是他的拳击生涯， 对， 包括刚刚有放到他在 奥运会 当中的，然后现在是在应该是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已经变成了这个职业拳， 没错，2013年开始步入职业拳坛，然后不断的去取胜，在2014年的7月份已经是在职业拳坛拿到了7连胜，而且呢在去年年底啊终于是获得了世界拳王的这个 金腰带， 这个确实很不容易。 2017年金腰带卫冕战，36岁邹市明痛失金腰带。 邹市明练了22年的拳击，就是为了等今天，等我打不动了，等我输掉比赛了，但是还有人来支持中国拳击，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真的是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哎，心里有一种燃燃的感觉，就尤其是刚在最后放的应该是 邹市明在这次比赛的最后还是开头， 对，在现场，对，最后的时候的他的一个感言啊，当然待会儿我们也会把这个一个整段的感言带给大家。其实我们就是说要去简单的来看一看邹市明他的这个履历啊，他是1981年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啊，也是个金牛座啊， 对，是一个贵州的小伙， 他呢在16岁就进入到了贵州的拳击队，然后呢2000年的时候成为了国手，在国家队呢拿到过48公斤级20个全国比赛冠军。其实应该是履历中写的不够清晰啊，这个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他应该就已经拿到过奖牌了，这个就已经创造历史了。而08年本土所举办的这个北京奥运会上，那么他也是对48公斤级比赛获得了金牌，而且在12年的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卫冕成功。所以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他刚刚拿到奥运会金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心中萌生了想去做职业选手的， 职业选手， 对、 嗯、 但是考虑到国家的这个利益啊，最后还是选择继续再征战一次奥运会的比赛。那我们看到在12年的这个表现依旧非常出色。 对，没错。哎，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不太了解这个拳击的这个行业啊，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拳击的国手和一个职业的拳击手，我们除了知道他是职业拳击手是不能去参加奥运会的以外，他们之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像刚才跟你在讲的这个包括计分的这个方法、就是分胜负的这个方法， 很专业的一个问题。 对，或者是在场上就是有一些技术， 对， 也是不一样的。 哦，技术也不一样。 对， 就打拳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对，就肯定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我们会在看这个拳击职业的这个比赛以及奥运会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其实确实是完全两种观感。 那从我一个就是旁观者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可能说职业拳击赛会用力过猛一点，然后奥运会的话可能就是它的这个看起来就没有这么的，也不能叫血腥吧，就是看起来力度没有这么的大，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力度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目的都是想要去击倒对方，然后去获取比赛的胜利嘛。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奥运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比赛当中，实际上每个运动员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所穿的这个设备，包括头套，都是要有的，就是为了去保护这些拳手。但是在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实际上职业拳团对他们只是赤裸上身，然后穿着这个运动的短裤和专门的这个拳击的这个鞋子以及拳套，就只有这些，然后来完成这个比赛。所以你比如说在比赛当中，就像刚才那个日本选手，他眼角被开出血了，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这个 拳击比赛，这应该是在这种职业型拳击比赛当中的常态吧，应该算是。 对，确实是 流血啊什么之类的， 没错。所以这个比赛本身它的这个强度包括装备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就是差别。 明白明白。我之前是一直觉得可能很多人去想要打这个职业赛，是因为职业赛它的这个出场费可能会要高于那种就是所谓的这个国手的拳击手哈。但是今天也是通过邹市明的这些履历啊，还有包括他的这个视频资料，也是发现不管是作为国手还是说作为一个打职业赛的拳击手，都是非常的艰难，非常的不容易的。 对， 而且包括我们之前也知道邹市明他好像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家庭生活条件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就一直非常喜欢拳击的这么样一个男孩子。而且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讲的话，可能比较擅长的体育项目都是在一些像乒乓球啊，还有包括跳水啊等等。好像在邹市明之前，很少有人会去过多的去关注这个比赛，也很少会听到在世界上有哪位中国的拳手去拿到金腰带这么样的一个说法。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过往来讲的话，我们中国体育可能更关注的是像奥运会， 对对对对对， 尤其是一些奥运项目。所以其实邹市明能够走进到人们的这个视野当中，也是因为在奥运会上他首先有了一个很突出的表现，那么也是先去积累了一下人气嘛。 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他就通过自己的这种良好的表现，然后赢得了人们的认可，与此同时 一步一步的去接近自己的梦想。因为毕竟我觉得作为一个拳手来讲的话，去打这种职业的拳赛，去成为世界拳王，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个梦想。那么奥运会冠军只是其中的一个目标，而且我觉得他确实也是做了不少牺牲。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当他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其实那个时候是面临一个选择的。 他好像那个时候就有萌生一点念头，说想要去退出这个国家队，去转职打这个专业拳赛，好像是。 确实是有，当时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可能思虑再三，最后还是比较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嘛，因为毕竟为国征战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就是自己的梦想可以再稍微晚一点来去实现。当然。可能确实是晚的这几年，其实是有一点浪费自己的这个青春的，因为我们看 因为他的年龄在不断的上涨。 没错，他那个时候30以后才步入到职业拳坛，其实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已经非常有挑战性了。因为人在30岁这个时候啊，不光是说我们说叫30而立，在身体就是说 体能啊， 对体能方面，其实就已经有很严峻的挑战了。包括说在打这种职业拳击比赛的时候，和这个原来在奥运会上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比赛还是不一样，就是对体能要求更高，而且可能那个时候因为现场的这个氛围啊，包括整个的这种状态，那么可能对这个拳手确实有更高的这个体能要求。但是作为他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就是在训练方面，就这个可能还是中国运动员的一个就是比较通常见到的，就是会在这种时候就把自己的这种韧劲儿啊体现出来。所以之前的比赛其实我们都看到邹市明有了非常非常不错的表现，那也是因为他有了很好的这个职业的训练，包括自己的这种精心的准备，然后才有了前面那一系列的出色发挥的。 对，而且好像在这个国际拳坛上，在他这个年纪还走出来去打职业拳赛的人都很少。又何况他可能在这个身体素质上啊，可能亚洲人会比一些欧美国家的人的身体素质要差，所以我觉得邹市明这个态度还是非常棒的。 对， 而且其实除了他是一个非常打拳打得非常好的拳手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平时对拳击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做了很多的贡献的。 对，确实就是他一直也就是想要去把拳击这项运动在对在中国很好的去给他推广开来。而且确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健身房啊，就是会有很多当然不光是说对不光是拳击课，可能会有一些格斗啊，包括一些综合格斗这些方面的一些训练啊。但是拳击这个项目其实还是相对来讲实际上是挺大众化的。就好比说你去到一个健身房里面，教练可能会让你做一些有氧运动，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综合的运动。那么比如说让你去打沙袋，其实这个就跟拳击的这个训练的项目有很大的关系嘛。当然那种直接的拳击比赛，它是可以说是非常残酷并且非常激烈的这样的有身体对抗型的这种运动，所以它可能会使这个人受伤嘛，就是这个就比较简单易懂的。但是你自己练的时候，比如说你戴着拳套，你可以去打一打沙袋， 健身房的这种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健身塑形的一个效果。 对，但是其实打起来真的挺累的。 对，因为之前我在刚开始去到健身房的时候，我就觉得拳击课完全不是一个适合女生去上的课。我想女生就做做瑜伽呀，什么做的什么形体课啊什么就可以了。但后来有一次我再去试了一次这个拳击课以后，我会发现它的流汗还有它的这个减脂的效果确实不是一般的这种运动训练可以比的。 所以你没有坚持是因为觉得太累是吧？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坚持？从我的体型看出来是吗？ 没有 太不会说话了。没有，其实因为之前有用过一个这个所谓的健身软件嘛，在这个软件当中就有邹市明专门为这种大众健身类的拳击录的一段课程。首先邹市明他本人长得很帅，很多女生也都很喜欢他。再其次呢，这个课程是非常的适合塑形啊减肥什么的，所以这个课程当时有很多的人去订阅。所以我觉得他除了是这个拳打得非常好以外，他把这个拳击好像 在中国让它更加的生活化一点，而且让更多的人去通过这个拳击得到身体上的健康，我觉得它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棒。 对，嗯，所以在这个项目上来讲的话，邹市明肯定会担负起这样的一个任务吧，就是慢慢的把拳击在中国推广开来。那么马上呢就要到半点时刻了， 对， 我们可以来进一段片花， 片花，嗯，片花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九八二活力榜，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邹市明。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在这里，欢迎回来。现在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刘腾。 嗯，刚上半段节目，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邹市明，还有包括邹市明在今年的这个应该是金腰带卫冕赛中失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 对， 嗯，那 其实他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自己还是比较激动的。 对， 而且当时呢也说了一些话，而且就像你刚才说那样，其实在这个回顾，对，在回顾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的最后的那一段啊，他在这个拳台上所讲的那段话。正是截取于在那天比赛失利之后他在拳台上的一个感言，我们来看一看那段非常慷慨激昂的他的那样的一个感言吧。 没错，一起来看一下。 我首先感谢你们，我首先感谢在场的所有的嘉宾，虽然我一在场一个人是失败了，但是唤起千千万万的人关注中国拳击，我就值得了。虽然我知道体育是不分国界的，但是今天我们选了我们的邻国日本国，日本的选手来这里，我希望大家不要对他有嘘声，我们要像大国一样去欢迎他们，去容纳他们，哪怕我们在场上是针锋相对，是拳击拳头和血的碰撞，但是我们中国是最强大的，哪怕比赛输给他们，但是我们的精神，我们中国人的容纳，我们的大度永远超过他们。所以说我们也把掌声递给所有今天来到现场我们的对手们，他同样也付出了艰辛，付出了汗水，也付出了血，我们才有机会站在这个台上，才有机会让大家来看我们比赛。我邹市明练了22年的拳击，就是为了等今天，等我打不动了，等我输掉比赛了，但是还有人来支持中国拳击，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段应该是前一阵在微博上非常火的一个转发的一段视频。 对，因为我们想啊，那个时候你想输掉了比赛， 对， 对于他来讲的话，就一切要从头再来了。 对，金腰带就没有了。 对，就是因为这个赛制就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如果输掉了这个卫冕金腰带的这个比赛，那么金腰带就直接被别人给拿走了。 哎，而且好像我之前有在网上看到过，说你打一场还不行，打一场卫冕赛还不行，你半年之内至少要打4场的卫冕赛，才能够说这个金腰带是属于你的，而且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卫冕赛。 对，就是如果你要是应该是一场，半年内打一场，必须打一场。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半年当中，如果是没有进行比赛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比如说像这个 去颁发金腰带的这个组织，比如说 WBO， 他就会给你找一个对手，然后你们两个打一场啊，来打一架吧，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如果卫冕失败的话，那么当然了，你就丢掉了这个拳王的这个资格，包括金腰带。那么我们知道，对于一个职业的拳手来讲，他们对这种荣誉啊，这种渴望，对吧？ 嗯， 其实还是会让他们不停的去向前。当然，像邹市明在这段感言当中所说的，其实我们听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可能觉得未来会做更多的去推广 拳 击这项运动啊，在中国的这个发展的一些工作。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其实他确实是感觉到自己可能有些累了， 打不动了，因为他已经快40岁了，而且他的这个对手，这个日本对手好像今年是28岁，两个人相差了啊多少岁我也算不出来，反正相差了不少的年龄。所以我觉得当然也不是去为这个邹市明找借口嘛，毕竟比赛就是比赛，但是对于邹市明来说，能够在这个岁数走到现在，而且他将来还会继续的去，不管是说打拳也好，还是说去推广这个拳击运动也好，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了。 可是刚刚啊，就在看这个微博上，其实就已经看到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声音啊， 声音是吧？ 对，就是说有这样的几个思考吧。 嗯嗯， 比如说，首先说这一次啊，邹市明没有能够卫冕成功，那么他的这个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是和参与过多的这个活动有关系，导致自己备战体能， 就是一些综艺节目呀， 哎， 包括一些电影类的演出啊什么之类的。 没错， 嗯， 其实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小点吧。 对对对， 因为确实我们会看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综艺节目当中会看到邹市明的身影，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其他的体育的这个运动员， 对，不止邹市明，像之前田亮，但田亮他应该算是退役了， 对，就是已经退役的。那我们说现役的来讲呢，比如说像张继科这种， 孙杨 啊，孙杨都参与过这些综艺类的节目， 对。 但是邹市明的这个参与的这个节目其实也挺火的， 嗯， 但是呢，我们说对他这个比赛是不是会有一定影响？ 你知道吗？其实邹市明他当初在参加，就是那个带他儿子去参加的那个节目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对他有一些质疑，但是那个节目播出完了以后，好像没有过多久，邹市明就拿到了他的金腰带。 嗯， 我觉得有影响是肯定有影响，但是毕竟他是一个，他除了是一个拳击手以外，他是一个男人，他是一个父亲，他是一个丈夫，他也要去肩负这个养家的这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其实像体育明星啊，去接一些这种商业类的活动或者说综艺节目其实还好，但是不要说完全就沉迷于去接这些商演啊什么之类的，完全就把自己的专业放下不管了，我觉得这样是不可取的。因为确实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体育运动员，有这样的例子出现过，但我觉得邹市明应该算还好。 确实是，其实我们要这样想，就如果说啊，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那么他要是想要一直去在综艺节目当中出现，而不是去完成他这个拳击在拳台的这个梦想的话，也许可能在他拿到金腰带之后，比如说退役了， 对啊， 对， 我就退役了， 对，就这也是一种选择。 我也不会有今天我们刚刚大家看的这个输掉这场比赛了。 对，可是正是如此，我们看到不管怎么样，他是勇于去挑战的，而且即使是面对一个比自己小那么多的一个日本选手，他也还是勇于去和对方去在拳台上战斗到最后，哪怕说最后真的是体能不支然后输给对方，那最起码来讲的话，那之前的那十局还是坚持下来的，而且表现也非常出色，也没有说因为可能因为比如说像体能的问题然后会差太多，那可能在第十一局的时候确实可能某几拳打到他身上之后会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才会有了后来那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刚才我们听那段话好像那个意思就是萌生退役，有那么一点点啊。 对，好像是，因为我现在在微博上也看到有人说他退役了，但是这个正式的声明好像还没有出来。 对，就是感觉也许当时他确实觉得自己可能有些累了，但是也许对于拳击的这个热爱， 对， 对于自己梦想的这个追求，还会让他再回到拳台上去争取一下。 我相信他即使是退役了以后也不会放弃拳击这项运动，他可能会去转战做教练 练呀，或者去做一些其他跟拳击相关的事业也好，但是我觉得他的骨子里就流淌着那种对拳击热爱的血液、 嗯、 而且包括之前我们也提到了他对他儿子轩轩，可能他两个儿子现在轩轩年纪会比较大一点，浩浩的话因为年纪还很小嘛，没有看到说他带浩去拳馆、 嗯、 但是他在教育他儿子轩轩的时候一直都是说轩轩就是我的接班人，说轩轩的骨子里流淌的就是我们拳击人的血液、嗯、 好吧，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他们在参与节目当中的一些画面啊，来看一看他和自己的这个大儿子轩轩之间啊到底是多么亲密的这种关系。 没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谁呀、啊、谁呀、啊、在爬山？ 没事， 没事，黄太子。 好嘞。哇，万岁！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哥几个。 我有个眼睛是雪亮的，我有武艺天下。 宝贝儿，你别哭了，你看你母后， 他就是看到母后才怕的。啊，没有，母后长得挺好看的。OK， 跟妈妈有对，拼有的，拼有的。祖的爷刚抬腿， 上万福金安。 金安。哇，祖爷请登龙座。来呀，众位答应赶紧过来伺候皇上啊。 哎呀，腰有点痛。哎呀， 好嘞，听到没有啊，祖的爷腰痛。 哎呦，好， 别动，祖的爷这儿不能喝，老奴要尝一尝看下了毒没有啊。 这个都没有，还没有检验过，那还招进宫来干嘛呀？怎么了？ 我吃没有这么大坨。 那给我。嗯，乖。嗯， 我也不饶上我。 小祖的爷孝心可嘉呀。 嗯，他也没捏死朕。 男孩子和女孩子是不一样的哟。 我听到你的声音好可怕呀。 我好可怕吗？真的吗？ 他根本就不可怕。 中国 公主， 除了你娘就是我。接下来 我的帽子呢？ 哦，在这里。你好搞笑啊。来看着啊，左手搭在右手上，来，然后脑袋磕下去，不要磕到地，磕到自己的手上来。哎呀， 哎呦，我大了。 哎呀，你们做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好可爱的轩轩呀，一看到轩轩我就来劲儿，你知道吗？ 哦，你喜欢这个类型的小朋友是吧？ 啊、对，我以为你说我喜欢这个类型的男生呢。没有，确实轩轩长得非常的可爱，应该是继承了他爸爸妈妈的优点。 对、嗯，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面来看一下邹市明这两个可爱的儿子的照片哈。 嗯， 这应该是大儿子，右边应该是大儿子轩轩， 对， 然后旁边是小儿子浩浩，两个小孩虽然不是同一年生的，但是感觉两个人长得好像。 那毕竟对吧？ 对，毕竟是一个爹妈生的。 对啊， 对啊，但是好像。嗯、然后还有包括这一张是邹市明，这个时候两个孩子应该还很小。 对， 邹市明抱着浩浩和轩轩这两个宝宝。 嗯，两个萌娃。 对啊，哎，真的，你说又拿到了金腰带，然后还有一个这么 漂亮，这么贤惠的媳妇儿，还有两个这么可爱的宝宝，算不算是人生赢家？ 在咱们看来一定是，当然我相信对他们来讲可能还有更高的追求吧。 对，那刚刚在这段视频当中，我们其实也是发现了一个点，就是萱萱她其实本身是属于一个很喜欢哭闹的一个小朋友，包括有一点小娇气啊什么的。在视频的最开始的时候，萱萱她在跑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摔倒了。那一般的父母呢，可能会看到孩子摔倒了以后，就会哎呀，就赶紧去扶啊或者什么的。但是邹市明没有，邹市明就跟他说，自己起来，萱萱自己起来。虽然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邹市明在其他方面还是很宠孩子的，甚至说孩子哭了呀，去哄他的那一面是完全是另外一个邹市明的感觉。但是当孩子在出现摔倒或者说在磕到那些地方的时候，邹市明完全就是让萱萱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他完全不会去管。 对，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有点像这种所谓英式教育的这种状态。 对， 当然了，可能也是跟他这个作为一个拳击运动员出身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在比赛当中很多事情，尤其你在拳台上， 对， 面对所有的困难都是要自己通过自己的拳头去解决的，对吧？ 是。 所以像小朋友自己摔倒之后，那么作为爸爸他肯定心里面还是不是滋味的。 对， 他只不过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这个小让萱萱然后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然后呢可以自己去解决。因为这个困难确实摔倒嘛，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大人，以大人的这个角度来想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摔倒确实不是什么大事情，对吧？那可能， 但是小朋友会很疼， 对，他肯定会很疼。但是我觉得是，我相信就比如说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摔倒的时候，他是说来这个赶紧自己起来，对吧？ 对。 但是私下底完事儿之后，他可能还会有些关心，比如说那儿是不是很疼啊？ 对。 然后是不是会擦点什么药啊什么的？我相信他一定是这样的处理方法，否则你如果只是一味的去说，比如遇到困难了，你就去让他自己来，对吧？来站起来。 孩子会觉得我是不是不是亲生的呀？ 我哪儿捡的？ 对啊，我是买一赠一送的吗？ 对，开始怀疑人生。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一定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能够让他去从中懂得一些道理。与此同时还会把自己的这个爱在后面去追加上来，就这个时候我相信是一个就比较合适的这种搭配吧。 对，没错。而且其实萱萱可能熟悉这个萱萱的小，尤其是女粉丝啊，你们都应该知道说萱萱平时就是那种很喜欢跟爸爸妈妈撒娇，然后经常喜欢哭鼻子的那种小男生。但是他一旦站上了拳台，你就会发现他不管被对手揍成什么样子，他就完全不会哭。真的，我觉得也是跟应该是跟邹市明的从小的教育以及这个遗传是有关的。 教育是一方面，我觉得这个遗传还是挺 重要 的。 很 重要， 对， 对，就真的是可能继承了邹市明这个在拳击方面的这个基因。 对，因为你像一个孩子，我刚刚也说了，是当时我看的这一场萱萱和一个小哥哥打比赛的时候，这个小哥哥要基本上要比他高出来一头，而且年龄是他的一倍。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萱萱一直是处于一个劣势的状态，邹市明就一直说萱萱加油，萱萱打，萱萱最棒。然后就妈妈在旁边，作为一个母亲来说，妈妈在旁边，她就一直在就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且一直在喊邹市明可以了，邹市明你够了，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当萱萱鼻子被打流血了以后，妈妈去拿纸去给她捂鼻子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像在节目当中那个喜欢追着夏天姐姐跑啊，还有包括喜欢哭闹的那个萱萱，反而是看到了一个小拳手，一个小邹市明站在那里。他没有哭，他跟妈妈说我还可以打， 这就是，对，我觉得这就是真的是基因的这种遗传了。 对，拳台上和私底下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小朋友。 对，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上，他可能就会有那样的一种感觉，或者说自己就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也知道站在这里面就不能输给对方。但是在生活里面，他可以是一个可爱调皮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对，没错。也是希望今后的小萱萱，还有包括他的这个儿子二儿子浩浩，不管是以后对拳击有没有这种热爱，有没有打算继承他父亲的这个事业，我觉得一定会长成一个非常厉害的小男子汉，非常棒的一个小拳击手。 嗯，一定会这样的，因为他们的父亲就是一个非常棒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对，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个点就会让人比较关注啊。我们知道其实运动员比如说像邹市明，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嗯， 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20刚出头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国家队， 嗯， 对，2000年应该还不到20岁啊，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国家队开始训练，然后去参加国际比赛，包括之后拿各种各样的冠军。其实我们都知道运动员呢，可能尤其是中国的这些运动员，他专业体制下的他可能会经常就是远离自己的家庭， 对，离开家乡， 甚至远离社会。那么像邹市明可能后来他在这个进入到职业拳坛之后，他组成自己的家庭，然后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对， 但是实际上他有一段时间是跟这个社会跟自己的这个家庭，对，是脱节的。我觉得他还是挺厉害的，就是包括人也是非常厉害的人，就是两个人能够在这个教育孩子这个方面思想沟通的非常的和谐融洽， 对， 与此同时能够把孩子还教育的非常不错，这个是挺困难的。因为实际上他们自身是，尤其是邹市明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你当专业的运动员，他多多少少真的会在这方面会有一点点小缺失，但是他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做父亲之后， 嗯， 然后成立自己的家庭之后，还能够教育得那么好，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必须要给他点赞。 对，没错。嗯，虽然邹市明这回输掉了这个比赛，但是我相信看过这场比赛以及看过他这个赛后感言，还有了解邹市明的人，一定不会觉得他是失败的。 对， 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了。 对， 也希望邹市明在今后的道路上，不管是继续打拳也好，还是说去继续把这个拳击发扬光大也好，能够走出他自己的视野， 嗯， 能够让中国拳击越来越好。 对，像独孤求败啊这样的角色，其实只能存在于一些笔者的笔下，而不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哪怕再厉害的拳王，他也都有被别人击败过，哪怕再厉害的球队，他也都有会可能会输掉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 对于邹市明来讲的话，可能这样的一场比赛的失利未必是坏事，对啊， 也许是另外一个新的起点。 对，比如说像他说的之后要去在中国去大力推广拳击这项运动，也许我们未来会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们愿意去从事这项运动，然后可以去参与其中，可以去不管是为国争光还是去实现自己在拳击当中的这个梦想，其实都可以。当然了，其实体育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它是强身健体的，就是别让自己受伤，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去参与到各个体育运动当中，去享受其中的快乐。 对，今天说完这期节目，我都回家想重新把那个邹市明教拳击的那个视频下载下来去练一下了。 你可以练一下，而且你也应该练一下。好， 你这节目没法播了。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2，我们马上酒吧火力榜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挑战新歌声》。那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不会 都由我选。